第二十八集，红龙来袭。库德兰看到远处那个黑影，便中断了他的攻击，带着斯卡雷飞回食人魔攻击不到的高处，然后慢慢盘旋起来，观察着这个逐渐靠近的身影。那是一只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比大多数鸟类飞得要高，而且它的轮廓也很奇怪。一种新的攻击方式？他大笑起来，那东西还没有一只老鹰大，现在部落已经开始派出老鹰来攻击他们了吗？或许那背上还骑着一个侏儒，说的好像有什么猛禽能比得上他的宝贝儿一样。他心想着，怜爱地拍了拍斯卡雷的脖颈，狮鹫发出了一声悦耳的啼鸣作为回应。但是那个身影现在离得更近了，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还在继续变大。 以鹰超山的名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库德兰惊叹于这东西的体型，这个体型如此庞大又能飞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东西已经和他的斯卡雷差不多大了，而且他还怀疑那个东西飞行的高度还远在自己的上方。现在他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认出那个东西的外形。那个东西身形细长，有着长长的尾巴和脖子，巨大的双翼向上高高展开，时不时才扇动一下。那东西是在滑翔？它得飞多高才能像这样乘风而行？库德兰又估计了一下它的体型之后打了个寒颤。他只知道一种会飞行的生物有这么大的体型，而他无法想象这样一只生物想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随着最后一片乌云散去，阳光照在他们身上，那个生物浑身闪着红色的光泽，使它变成一道飞翔的猩红色条纹。库德兰知道自己刚刚猜对了，那是一条龙。 龙，是龙！ 库德兰大声叫喊着。他们大多数战士还在和那些双头食人魔战斗，只有年轻的莫克汉德抬起头来看向库德兰所指的方向。然后这个傻瓜真的踢了踢他的狮鹫，开始迅速爬升，他的坐骑奋力展开翅膀以提升高度。 你在干嘛？你这个傻瓜！ 库德兰大声阻止他，但即使莫克汉德听到了，他也没有回应。这个年轻的蛮吹矮人调转坐骑，向着正在迅速俯冲的那条龙冲去。他高高举起自己的风暴之锤，莫克汉德发出一声凶狠的呼喊，直直冲向那头垂直落下的蜥蜴，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巨龙张开巨口，一口吞下了这个倒霉的矮人和他的狮鹫。莫克汉德甚至未曾看到那头龙巨大的金色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悲伤，也没有看到那个一手握着皮革长缰绳骑在龙背上的魁梧绿色身影。 以圣光之名！ 当蛮吹矮人们赶到，以及当库德兰打倒第一个食人魔时，图拉扬和其他人一同欢呼着。但他听到了蛮吹矮人首领发出的一声微弱的惊叫，抬起头来，刚好看到那头如火焰般的巨龙扑向一个狮鹫骑士，把他像一根香肠一样吞了下去。那头龙现在正向他们扑下来，而且他身后还跟着更多的龙，仿佛从天上落下的一道道猩红斑纹。那些红龙并不只是颜色如同火焰一般，随着他们的呼吸，他们的鼻孔中喷出烟雾，嘴里吐出火花，甚至比他们身上反射的阳光还要明亮。图拉扬凝视着，烟雾和火花越来越多，他突然之间意识到了即将发生什么。 撤退，撤退，让所有人撤退，全体撤退，远离森林，立即行动。 远离森林？为什么？我们快赢了。 照我说的做，告诉你的人向着山地撤退，快。 虽然对于图拉扬的命令很不解，但他声音中或者表情中的什么说服了奥雷利亚。他举起长弓，试图向其他精灵战士发出信号。图拉扬让他继续发信号，然后转身离开。他抓住找到的第一个联盟军官，然后重复了他的命令。那个军官点了点头，开始大喊着推搡他的士兵，一边让他的部队掉头，一边吼着让其他军官也这么做。图拉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他调转自己的马头，踢了踢马，让他快跑起来，冲向山丘。 然后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仿佛突然刮起的一阵风，或是巨人发出的呼气声。他回头望去，只见第一头巨龙张大嘴巴，展开双翼冲了下来，他的嘴里喷涌出烈焰，巨浪一般的火焰席卷了森林这一侧的边缘，岩窟的高温在一瞬间蒸干了每一丝水汽，森林颤抖着，仿佛阳光下的海市蜃楼。虽然不久之前才被雨水打湿，树木瞬间就被烧得焦黑，然后化作灰烬，余烬中冒出滚滚浓烟，几乎要再一次遮住阳光，火焰也没有熄灭，在有些地方火焰舔舐着更远处的树木，不足以完全烧毁那些树木，但足以点燃它们。火势开始蔓延，火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这可怕的景象让人震惊到呆住了。图拉扬不得不强迫自己回过头来看着自己战马前进的方向，直到他快来到山脚下才掉过马头，看着这可怕的浩劫。幸运的是，奥雷利亚和卡德加也跑到了他的身边。 做点什么呀，快做点什么。 我无能为力，我也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 卡德加，那你想办法做点什么，用你的魔法扑灭那些火焰。 火焰太多了，我根本没办法扑灭，而且之前召唤那场风暴时，我已经耗尽了今天所有的法力。 我需要赶去影月城，我的父母还在那儿，还有我们的长老，我必须去救他们。 那你又能怎么做？你有办法扑灭这些火焰吗？ 但我必须做些什么，我的家园正在毁灭。 我明白奥雷利亚，我能理解，但现在赶过去只会让你送命。即使你能赶到河边，河水肯定也因为热量而在沸腾，你会死掉，那样谁都救不了。 我的家人还有那些领主们，他们会安然无恙吗？ 他们是强大的法师，虽然我从未见过太阳井，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源泉，他们将用屏障保护城市不受伤害，我希望巨龙也无法伤害他们。 谢谢你，你说的对，我的死亡不会有任何意义，但他们的死就不同了，整个部落的死也是，尤其是那些兽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难，我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一定会的。 图拉扬抬头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精灵大步向他走来，那个男精灵穿着全套作战装备，他的铠甲优雅华丽，但显然十分实用，上面还覆盖着血污。他身体的一侧挂着一把长剑，深绿色斗篷在身后摆动。他摘下了自己有着树叶纹样的头盔，富有光泽的古丝色头发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深褐色眼睛。他的表情与奥雷利亚如出一辙，而那个女精灵则穿着与奥雷利亚相似的斗篷，她的外表与奥雷利亚一模一样，只是她的头发色调更暗，身材也更高。 请让我为你们介绍，这是洛瑟马赛龙，我们最出色的游侠之一。这是我的妹妹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她是游侠将军，也是我们军队的指挥。希尔瓦纳斯，赛龙大人，这位是白银之手的图拉扬爵士，联盟军队副指挥，还有达拉然的卡德加法师。 我的战士们大多都逃离了大火，但是我们没办法穿过大火，所以我们被隔在了外面，而我们的家人则被困在了里面。我们现在明白了大火为何会在森林中蔓延得这么快，而且是从好几个方向，但我们不能束手无策，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尽快救出我们的族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快消灭眼前的威胁。 你们的指挥官安杜因洛萨曾向我们送来了消息，邀请我们加入这个联盟，我的领袖们选择只向你们派出象征性的支援，虽然我们的一些游侠也自愿前去帮助你们，但我们的长老们直到巨魔和兽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才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如果奎尔萨拉斯在这场入侵里都无法置身事外，那哪里才是安全的呢？他们命令我集结我们的战士 前来与你们会合，并全力援助你们。我们很荣幸能够加入你们的联盟，图拉扬爵士，并且我希望我们今后的行动能够弥补我们迟来的加入。 感谢你和你的族人，我们欢迎你和你的所有族人加入联盟。我们将并肩作战，将部落赶出这片大陆，赶出你们和我们的国土，之后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再一次团结起来。 抱歉小伙子们，我们尝试过了，但那些龙太巨大也太强大了，就我们这几个人没办法与他们对抗。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能找到在天上对付他们把他们打下来的办法。但是眼下是他们占着上风。 感谢你们的奋战，也感谢你们先前的援助，这拯救了这么多生命。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离开这里，以后我们会回到这里，从部落手中解放奎尔萨拉斯。但是眼下我们需要重整队伍，然后等待。我怀疑部落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他们还有别的目标。 图拉扬思考着，那个目标会是什么呢？部落已经占领了森林，把精灵从他们的家园里赶了出去，他们进攻了鹰巢山，摧毁了卡兹莫丹，他们接下来会进攻哪里？他试图从部落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他们，由他来指挥他们的战斗，他会去哪里呢？剩下的最大威胁在哪儿？这让他灵光一闪，最大的威胁就是联盟的中心，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他望着卡德加，卡德加点了点头，显然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是洛丹伦王都，这下就说得通了。兽人们能够从奎尔萨拉斯最北端的银月城翻过山脉，直接进入洛丹伦，出来离洛丹米尔湖和王都不远，那座城里现在的守军寥寥无几。泰瑞纳斯国王已经把绝大部分士兵都派给了联盟，但幸运的是，翻越山脉意味着要先穿过奥特兰克。虽然佩瑞诺德不是联盟中最坚定的成员，但他一定会集结军队抵抗对他自己领土的入侵。但是兽人们可以纯靠数量优势压垮奥特兰克，然后从山脉中蜂拥而出袭击王都。 从洛丹伦他们可以扩张至这片大陆的其他区域，如果他们在这里留下一支军队，他们就会有两个据点，他们在数周之内就能席卷整个大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打算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想个办法来阻止他们，不过不是在这里。 大家听好，带着所有士兵退回山里去。 奥雷利亚，我们在那里会面，然后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图拉扬看着远处的熊熊大火，调转马头慢跑离开了森林。他相信副官们会执行他的命令，带领着士兵们退回山里去，而他自己都不想多看一眼他身后正在熊熊燃烧着的壮丽森林。